朝鲜致力于卫生防疫工作，以防治疾病和公害。金日成综合大学平壤医科大学医院、金万友医院、高黎医学研究院、平壤妇产医院等中央级医院和各岛人民医院的卫生保健工作人员分别到机关、企业和居民区扎实地进行卫生宣传活动，以免传染病发生。特别是开发出环境监视支持程序，锦绣江山三一，来保证对有公害发生危险的单位、名胜、游园地、河川的空气污染评估和测定资料进行分析，并采取相关措施，而且搞好对各居民区和单位生活污水、产业废水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营和管理的监督工作，切实采取对育儿院、爱育院、初等学院、中等学院等儿童少年集体生活单位的卫生防疫对策。